无尽空虚，你已经奔向别人身躯，在你心我是极为琐碎，唯独对苦痛的心，痛极也需活下去。决再不因你别离悲空，下决心冷静地迎空虚，还住我哭越不哭，心也被风中雨水粉碎。这颗心因你荡来惊喜，但也因你别离粉碎，曾为你滴千滴无谓眼泪，仍没法清洗前世一对，你已经奔向别人身躯，在你心我是极为琐碎，唯独对苦痛的心，痛极也需 听歌咧，系的确可以抚慰自己嘅心灵。听啲轻松嘅歌，令到自己咧一样好有节奏感啊，成日轻轻松松。听一啲悲惨嘅歌嘅时候咧，喺嗰几分钟里边，你都堕入咗去听吓嗰首歌嘅主唱者对你嘅哭诉啊，佢点样嘅唔开心啊。咁而呢啲亦都反映翻现实里边嘅。其实故事嘅来源多数咧都系写词嘅人睇下侧边嗰啲人嘅故事。最近的就来自自己的朋友啦，就有啲嘅开心同唔开心嘅故事就可以写喺歌嗰处啦。而情爱咧，永远都系重嘅。咁喺情爱里边啊，开心嘅就系故自然好啦，但系都有唔开心、悲伤、分手嘅日子嘅时候，哦，俾对方即系要抛弃啊。用呢个抛弃嘅字眼咧，可能比较即系旧一脱就讲抛弃嘅字眼，但系唔排除仍然好多人咧就系对于爱情好死心眼嘅，即系希望拍嗰个咧就系从一系唔需要再犯啦，能够可以去到结婚啦，即系有将来就最好啦。但系点知行到一半嘅时候咧，条路唔可以继续行嘅时候咧，的确系心碎嘅。但是伤心过后哭诉过后呢就要重生啊。所以刚才那个呢是其实是达到那个的境界的。叶倩文的哭诉那首其实叫我要活下去，我要继续努力。行好自己的路，孤独都不怕。 Love is over, 而我再度孤独，不知怎过每一天。没有你在我身边 Love is over 而你笑面不再现，

呢首歌就系张德兰嘅一首嘅卡通片嘅歌啦，《父子情深》嘅歌名就叫做。 每朝早起身咧，刷牙洗面之后咧，我就最中意饮一杯维他命 C 水，之后食翻一粒维他命。如果时间许可的话咧，我就会进行30分钟嘅运动，例如系游水或者系跑步咁样嘅。然后翻到屋企食少少早餐，就进行我当日嘅工作啦。喺呢度祝大家都清晨爽利。大家好，我系方力申。 清晨五点半，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。葵涌村至今出现的确诊和初步阳性个案约有210宗，全村16座有12座出现确诊病例，当中影葵楼有33宗，日葵楼有27宗，两宗来自雅葵楼，而千葵楼、碧葵楼、玉葵楼、春葵楼、绿葵楼、白葵楼和夏葵楼各有一宗。被问到葵涌村有没有需要封村，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，要视乎未来几日个案会不会回落。他说 Omicron 传播速度快，潜伏期短，预期如果村内有传播，个案会几何级上升。虽然目前数字仍在上升，但幅度暂时未有如当局预计，希望大清洗之后数字可以回落。政府專家顧問、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表示，大窩口村、富強樓兩宗新冠病毒感染個案涉及同座向兩個單位，相信已經出現由上向下的垂直傳播。他指出，大廈二樓是幼稚園，已經停課，因此只有同有關個案共用糞渠的兩個住戶居民需要撤離。居民政府表示，初步檢視大窩口村富強樓沒有明顯的喉管改動，喉管狀況亦都良好。至於怎樣導致向下傳播，可能基於沖廁時水壓大，有機會在某些位置出現洩漏。美国国防部说，大约8500名美军士兵处于戒备状态，随时准备在必要时部署到欧洲。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说，为了加强盟国的防御能力，美国已经准备好向北约快速反应部队提供军事支援，在必要时提供援助。在必要时提供帮助，他说如果北约启动快速反应部队，或者是局势进一步恶化，五角大楼将会确保能够迅速向欧洲提供更多的旅级战斗队、后勤人员、医疗和航空补给、情报、监视和侦察等额外能力。美国总统拜登稍后将会同多名欧洲领袖举行视像会议，讨论乌克兰危机。财经消息，道琼斯指数收报34,364点，上升99点。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,410点，上升12点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，港元 7.785， 日元114，瑞士法郎0.915，加元1.263，人民币6.331，英镑对美元1.349，欧元对美元1.133，澳元对美元0.714，新西兰元对美元0.67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2.16美元，卖出1842.93美元。天气方面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，早上清凉，有一两阵雨，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，最高气温又为19度，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，离岸间中吹强风。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，有一两阵雨，星期六晚上气温显著下降，星期日至到农历新年假期相当清凉。现在的气温是18度，相对湿度是80%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FM 92.6至94.4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AM 783 FM 92.3天水围。FM 95.2跑马地及铜锣环。FM 99.4将军澳。FM 106.8屯门及元朗。香港电台第五台。 联合广播。

丽莎的眉头不再猛皱啊！早晨，早晨，起起身啦，系嘛？天气咧就系、是、起码咧就其实呢排都系保持住咁上下，不过迟啲咧就会又凉啲啦。嗱，有一股大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会喺未来两三日影响广东沿岸，同时广阔云带会覆盖华南及南海北部。预料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会喺周末期间抵达广东。该区气温会显著下降，农历新年假期是相当清凉的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，早上清凉有一两阵雨，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，今日最高温度大概19度，现在都18了，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，离岸间中是吹强风。未来两三日都大致多云，有一两阵雨。去到星期六的时候呢，就是气温显著下降。星期六呢就是年27了。咁星期日是年28开始，一路去到农历新年假期呢都是相当清凉。现时温度18度，相对湿度79%。朝早起身，有啲人鍾意飲杯熱咖啡，或者闻下都香啊。 话正得合我心，为你煮咖啡，你带香又带甘，是那黑咖啡。慢慢斟酌咖啡，愿意斟到死，用美酒拌咖啡，又会兴奋些。一杯饮过再一杯，好倾美艳夜。为你煮热咖啡，份爱轻。共你倾，共你饮，默默斟咖啡。原爱。 郭明荃的《熱咖啡》都是他首本的歌，《熱咖啡》就想起真的很香濃的咖啡，也都想起當年很經典的很多位男士就一起伴著他，就是又跳又唱這首《熱咖啡》。姐的那個工作的精神的確是令人是佩服，做任何事他都是時時認真，包括公事或者私事都好。私下呢，就因为现在都知道啦，是在这个新年里面很多事都停住了，有些生意又做不到啊，咁点样去过年呢？咁特别喺花农嗰度啦，咁姐都去买花啦，就是要支持一下先。你都希望呢大家呢都去帮手，如果买开嘅呢就去买啦。咁喺年21嘅时候呢，即係啱啱嘅星期日呢，佢就同嘉英哥呢就去买年花，都几支持喎。又买桃花，买剑兰吉啊、水仙啊、比利时杜鹃啊等等。咁今年呢就唔去花墟啦，希望啲花农呢就係可以諗辦法快啲去散货啦。然之后佢最后嘅一句就寫住呢个疫情都真係一个唉。虽然係面对緊困境，但是希望在困境中都找点光，找点希望，不要成日躲咗喺牛角尖嗰处，令到自己喺嗰个唔开心嘅气氛啊！ 为何你那纤腰烧得像辣椒，香够热令到我身心也发烧，摇摇摆摆驱使我爱到发烧，谁人眼似飞镖？轻轻射目标，你眼望着我眼，迫使我中标，无从抵挡，只可以爱到发烧，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，像似被烧，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，扩得紧要，无从抵挡，只可以爱到发烧，为何看你一秒？火变窒烧，冰水射亦不息，体温要爆表，无从抵挡，只可以爱到发烧，头晕去看医生，医生也发烧，笑笑望着我说不需要退烧，人狂乱中应该要爱到发烧，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，像似被烧，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，热烫得紧要，无从抵挡，只可以爱到发烧，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，像似被烧，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，热烫得紧要，无从抵挡，只可以爱到发烧。 就快热爆了，像似被烧，爱到发烧，就快热爆了。

下在途中，不在时空，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，来又如风，去亦匆匆，或我亦不应得这般心痛。 但我不过 是人非梦，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，让我心痛独凝空洞，今天冷风吹过亦有点冻。 思想非常正面的 KC 李国祥的这首《如风》啊，刚刚温度提升了，今天说最高本来是19，现在最高温度是20度的，不过现时温度仍然是18度。一会儿6点钟新闻之后呢，继续我们的清晨爽利，星期二呢就有中医学博士崔少涵，今天呢会继续讲下寒热的分别的、哦，要听多啲啊！有时都搞唔清自己寒底定热底吓。 青山原是我身边伴，伴着白云在我前。 仙杜拉嘅《风云》。 碧海是我的心中乐，与我风里到童年。当初你面对山海约誓，此生相爱永。山景多变幻，再也不见旧时面。是谁令青山也变，变了俗气的嘴脸？又是谁令碧海也变，变作逐流滔天？风中凝共你痴痴爱在，你让步云幻。 枪从外国购入，已经搜查他的住所，暂时未清楚行凶动机。警方透露，初步迹象显示枪手曾经有精神问题。天气方面，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，以一道广阔云带覆盖该区。此外，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，早上清凉，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，最高气温约为20度，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，离岸间中吹强风。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，有一两阵雨。星期六晚上气温显著下降，星期日至农历新年假期相当清凉，而家嘅气温系18度，相对湿度系82%。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，警报香港邻近海域、南澳以南、汕尾以南、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强风，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。此外，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。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。

早晨，早晨，欢迎你收听星期二朝的清晨爽利。现时时间六点两个字了，天气都凉一点，过两日又仲会更加凉，去到农历新年期间吓。嗱，详细情况咧，今日咧会系大致多云啦，早上清凉，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，最高温度大概20度，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，离岸间中系吹强风。展望喺未来两三日，大致多云，有一两阵雨。星期六个晚上气温会显著下降啦。星期日至到农历新年期间咧，相当清凉。现时气温18度，相对湿度81%。 一日之计在于晨，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，健健康康在清晨。 1月25号农历就是年23星期二的清晨，这个时间在我身边的就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、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。早晨，崔博士。 阿天早晨，大家早晨。 今日年23了，就快过年了。 借租啦。 啊，而家呢个时代仲有冇人做呢啲嘅啦？嗬， 都有嘅，少啲啦。 吓，都有一班咧做开就做嘅，但系如果去到西式嗰啲厨房咧，就应该唔会做呢啲啦。嗬。啊，咁总之咧，都系嚟紧系过年咧，大家都会比较忙碌噶。忙碌之余咧，都要照顾自己身体，吓健健康康去过年哦。咁上个星期呢就是一路都讲緊呢寒热嘅情况啦，今日都会继续。我哋就係中医养生金句之症状鉴别篇。 临床症状多罗罗，中医鉴别辨清楚。 嗯，咁上个星期呢就讲緊呢个寒热嘅变化，有提及到呢就有4种嘅。咁如果4种呢分别就係、是、第一係恶寒发热，第二係淡寒不热，第三就係淡热不寒。第四就是寒热往来啊，吓 系啦。咁我哋讲到第二种淡寒不热，上次已经介绍咗虚寒症，今日我哋讲埋实寒症。咩叫实寒呢？就话寒邪过盛啦，直接咧侵入我哋嘅内脏，损伤咗我哋身体嘅阳气，阳气受损啦，自然就唔能够咧温暖我哋嘅肌表啦。咁主要咧就分3种情况嘅， 边三种呢？ 第一就寒邪克肺，第二寒湿困脾，第三寒形干物。 第一寒邪克肺是点解咧？ 嗱，个病位喺个肺度啊嘛，咁个人就怕冻啦，有咳同埋气喘嘅，咁啊多痰，啲痰多数系白色嘅，胸闷等等嘅。咁中医嘅治法就系温肺散寒，化痰平喘啦。 第二寒湿困脾又点咧？ 呢个病位喺脾胃嗰度，咁所以咧，除咗怕冻之外咧，仲有我哋话脘腹胀闷啊，个肚啊、胃啊、肠啊，成日胀胀闷闷嘅，冇乜胃口啦，肚痛、大便亦都系稀稀糖糖嘅，咁啊，成身咧个头开始个身体又系好似好攰、好重咁样嘅，口淡啦，会反胃啦。个中医治法就系温脾化湿啦。 第三系寒形肝脉又如何呢？ 啊，个病位咧就系肝脉啦。除咗怕冻，仲有咧嗰个少腹就会咧觉得拉紧拉紧，同埋咧成日觉得冻啦，亦都会痛嘅。无论男女咧，如果肝脉有事咧，我哋个头顶会痛噶噃。咁亦都好容易口吐言沫啊。咁呢啲咁嘅症状，中医嘅治法就系温肝通脉。刚才讲这几种实寒症呢，都是人体在寒冷环境之下受到病毒感染、或者受低温的直接影响，导致到我们的血管收缩，血流不畅通，我们的能量代谢率亦都下降，出现一派的怕冻状态。 咁我们讲的是寒热变化有4种，第三种就是淡热不寒，怎么样 呢？是的，病人就是感觉到发热，但冇怕冻嘅感觉嘅，属于里热症啦。多数系因为咧表邪入咗我哋身体入边耐咗啦，化咗热，又或者一啲热邪咧直接侵入我哋嘅脏腑，引发身体嘅机能活动亢进所引致嘅。 臨床上又可以分為三類嘅， 都好多嘢細分嚇。咁邊三類咧？ 嗱，第一壯熱或者實熱，第二就係潮熱，第三咧就低熱或者微熱。 嗯，壯熱或者實熱，壯係咪即係好強勁、好高温嘅意思？ 好勁咁解啦，係啦，就係病人發高熱啦。佢體温咧往往都超過39度以上嘅， 係 而且咧係一路持續發燒唔退嘅，燒到咧成個面都紅曬，又口渴啦，中意飲凍嘢， 嗯， 好容易出汗，成身大汗，你把下脈咧好勁嘅，好大嘅， 係 咁呢啲就係熱邪刺盛嘅表現嚟嘅。多數咧人體喺炎熱嘅情況之下受到細菌感染而發生嘅。 第二種就是潮熱，似唔似係即係女人收經嗰啲啊？ 嗱，其中有一個情況係嘅， 嗯， 不過有好幾種嘅。嗱，咩叫潮熱先？就係話個病人定時發熱，或者咧定時感覺突然間熱一熱， 嗯， 好似潮汐嗰啲定時漲退一樣，所以叫潮熱咯。嗱，喺臨床上亦都有三種唔同嘅潮熱嘅。 係，咁有邊三種啦？ 第一種叫陽明潮熱，第二濕溫潮熱，第三陰虛潮熱。 嗱，陽明潮熱係咩意思咧？ 嗱，陽明咧就係同胃腸有關，有所謂足陽明胃經啦。 嗯， 陽明呢個時間咧就係下午3点到5点，又叫申時，亦都有一個字叫日普啊。普咧就係日字邊大埔個埔，唔愛個土字。 係 喺呢個時段咧，發熱就比較高嘅，就顯示咧有啲實熱啊喺陽明啊，即係胃同大腸嘅地方咧係結聚咗。 係。 症状除了潮热之外咧，仲有咧腹胀便秘，同埋咧腹痛，唔想揿嘅，你揿下佢咧更加痛嘅。嗱，譬如话肠梗阻啦、胆道感染等等嘅。 嗯，咁第二种系湿温潮热又点啊？ 嗱，呢啲就系一啲湿热病邪引起，以脾胃为病变中心嘅急性外感热病。个特点就系话个病一起嘅时候咧，就系有少少怕冻啊，有少汗。佢身咧就一路都覺得熱，就唔係咧，哇，好興嘅噃。 嗯嗯。 咁即係點咧？初起嘅時候咧，你摸下佢啲皮膚，摸下佢嗰啲體表咧，你唔會覺得佢好熱。 哦。 但係你摸耐啲，就覺得咦，好似有啲熱咧，辣你嘅手嘅。 係。 啊，到到下午咧，呢、這個熱咧更加明顯嘅。咁、那個人就個身好重啦，好攰啦，佢咧成個即係胃口都冇嘅。我哋话佢胸闷款痞啊，成日胀住顶住嘅。咁呢啲临床特征同现代医学嘅伤寒啦、副伤寒啦、三门氏菌嘅感染啦，同埋某啲肠道病毒感染都好相似嘅。 嗯，咁第三种阴虚潮热又点咧？ 嗱，呢个潮热嘅特点就系午后或者入夜咧就会低热嘅，多数咧因为系体质系阴虚嘅体质。 咩叫阴虚啦？ 咁泛指我哋身体嘅物质基础成分不足，特别系咧属于液体部分嘅物质基础，譬如话血啦、津液啦、分泌等等系相对减少嘅。好啦，嗱阴少咗，本来阴阳平衡噶嘛，阴矮咗咯，个阳咪突咗上嚟啦，高咗啦，咁呢啲就导致到有虚火啊，呢啲虚火上炎，引致咧呢啲潮热嘅。《黄帝内经》有句话咁讲嘅。 阴虚则内热 啊，个特征就系午后潮热，而且咧见到我哋颧骨个部位咧会红嘅，发红嘅，五心烦热啊，手心、脚心同埋我哋自己个心都好烦，有啲热嘅感觉，夜晚瞓觉会出汗，即系嗰啲盗汗啦。嗱，系见于各种慢性病啊，譬如话肺结核咧，亦都可以见于咧啲急性热病嘅后期啊，譬如话肺炎嘅后期啦。另外咧，更年期婦女亦都可能出現呢啲陰虛潮熱嘅症狀嘅噃。 咁頭先咧，崔博士咧就解釋咗咧，係有關潮熱咧，臨床上咧見到嗰三種不同嘅潮熱啦。好啦，咁去翻個大題目咧，就話係呢個淡熱不寒裏邊嘅第三點啦，係低熱微熱啊，嚇係點咧嚇？ 係啦，嗱，除咗陰虛潮熱嗰啲熱象係低熱之外咧，另外仲有兩類嘅，一種叫氣虛發熱，另一種叫小兒夏季熱。都可以出現呢啲咁嘅低熱或者微熱嘅。 咁咩叫氣虛發熱咧？嚇 嗱，氣虛發熱嘅症狀就係長期咧會覺得有啲微熱。當你咧勞累咗之後咧，佢會加重嘅。又或者咧下午之後咧，呢、這個熱象仍然咧持續唔退嘅，個人會覺得好攰啦，冇乜氣啦，唔想講嘢啦， 冇曬氣力啊，好容易出自汗啊，即係日頭咧無啦啦又有啲汗出嚟，面色咧白曬曬，我哋變色仿白啊。咁多數咧因為咧勞累過度啦，或者飲食不節，損傷咗我哋脾胃。脾咧有種叫脾氣，呢、這個脾氣咧可以提升我哋嘅陽氣嘅。咁脾氣不足，咁就升唔到啲陽氣啦。啲陽氣就屈喺我哋身體入邊，於是入邊咧就會有內熱啦。 係。咁小儿夏季热咧又点啦吓？ 多数咧，啲细蚊仔嗰度咧就会见到噶啦。嗱，因为夏天咧气候好炎热，呢、這个时候咧有啲小朋友咧长期发热噶，一路都唔止。一般咧就上午就发烧，下昼就退噶啦。 系。 咁同时咧个人好烦好猛嘅，口渴，成日话要饮水，不过冇汗出。咁饮得水多自然多尿啦。咁有呢啲症状嘅。 系。 好奇怪，去到秋凉咧。佢就自己就好翻噶啦。 點解咧？ 個病因就係話呢啲小朋友啊，氣陰不足，即係話佢體温調節機能仲未完善嘅，就唔能夠適應天時熱嗰種炎熱氣候，引致咧嗰啲咁嘅低熱嘅。 明白。好啦，又要聽下啲古仔先嚇，會即加以説明嘅時候，我哋印象深刻咧就知道啊。上個星期咧就崔博士咧就講咗個寓言故事，叫《寒號蟲》啊。咁今次会唔会都有寓言故事同我哋讲咧？ 吓，介绍一个同热有关嘅寓言故事啦。 系 个名叫《更渡一遭》，渡咧就渡河嘅渡，一遭啫，遭遇个遭。 系 更渡一遭呢个典故系出自南宋岳阿啊，呢个岳阿咧就岳飞嘅孙，佢本书叫做《听史》。 咁、那个古仔系点咧？ 从前有个人啊捉到一只甲鱼，甲鱼即系叫鳖啦吓， 系 好似乌龟咁嗰类动物，佢想煮嚟食。这个人心地不好的，他又不想自己亲手杀了只鳖，变成有杀生的罪名嘛。于是就想到一条计了，他先先煲滚一锅水，在个热锅上面打横摆一条小小的竹，就作为桥，然后就对甲鱼这么说， 如果你能够渡过这条桥，我就不杀你。 甲鱼听到明知是计的，不过冇办法啦，都系要照做噶啦嘛。所以咧好努力，好似咧嗰啲蟹喺沙上面爬一样咧， 系 慢慢一步一步咧，好勉强咁就爬过咗咧呢条咧竹枝桥啊。 哇，好叻 喎！系啊，佢谂住，咦，过咗桥可能唔使死咯。点知呢个衰人又讲啦， 你能够成功爬过桥，太好啦！不过咧，我想你再爬多一次。等我仔细咁睇清楚，你系点样做到嘅？ 唉，系啦，其实呢个人真系用心不良。呢条甲鱼无论佢成功与否啊，渡过咗桥都好啦，都系死路一条噶啦。 即系点都要死。 系嗱，呢个故事嘅寓意就系要话俾我哋听，要睇清楚咧，有啲人言而无信呢啲伪君子佢嘅真面目。啲人咧满口花言巧语。但是呢暗地里就是用心险恶的。 是啦，所以我们要留意一下，身边有些人呢就是少女藏刀，就是呃了你都不知道。 是啊，你更渡一遭都没用的。 所以呢大家记住交朋友都要小心。哦，原来我们学的这个中医养生之道里面呢都在意多一些的人生道理。 都是养生之道之一来的。 啱的，你又不用那么激气嘛，被人害的时候。好啦，今天有什么的汤水呢？又 今天讲热，所以呢介绍了清热汤水。 是。 茅根清热汤一人量的。那么材料就是白茅根30克，甘蔗60克，竹叶10克。再讲一次，白茅根30克，甘蔗60克，竹叶10克。 那怎么整呢？ 洗净的材料啦。甘蔗呢就是破开它啦。斩开一橛橛，用清水八碗，猛火煲滚先，然之后收慢个火，煲多一小时就得噶啦。 咁、那个功效分别系点啊？ 白茅根咧凉血止血，清热利尿；甘蔗清热除烦，生津润燥；竹叶清热除烦，生津止渴。夹埋晒咧就能够清热除烦啦，生津润燥止渴。适合一啲热性体质嘅人士饮用嘅。 呢、這个应该感冒都冇乜问题。 冇问题啊，大大细细都饮得嘅。 好啊。嗱，临尾有咩小贴士俾我哋咧吓？ 我哋上一篇介绍咗寒号虫，佢嘅粪便就系中药嘅五灵芝啦。呢一篇佢嘅寓言主角甲鱼啊，即系鳖， 背甲亦都可以入药噶噃，就叫鳖甲啦，系中医嘅补阴药，甘咸味，寒性嘅，有滋阴潜阳、退热除精。嗱，呢个精咧即系话，好似啲热咧喺骨入边咧，系一路蒸紧出嚟咁样嘅。 嗯， 软坚散结同埋清潮热敛疮嘅功效嘅。 系，咁医咩嘅咧吓？ 啊，好多方面嘅，可以医咧一啲结核病嘅低热啦。阴虚骨蒸潮热，头先我解释过啦，啲热好似喺骨入边蒸出嚟咁啦。小儿金积发热、疟疾病啊、肝脾肿大、肝硬化、疮疡溃后，好耐都唔收口，同埋面神经麻痹啊、面瘫啊、口眼歪斜等等嘅。 嗯，哦，咁真系得好多嘢喎，嗬。 冇错，好有用噶。 嗯，好啊，咁啊，唔该晒崔博士。啊，有啲咩歌啱听啦，吓，崔博士。 上次讲寒嘅，我哋咪话寒梅迎冷傲雪啦， 就播咗雪中情啦。 系啦，咁啊谂起，哇！叶倩文唱一只歌咧，有200度嘅，系咪？ 哦，即系话系热到爆炸嗰个啊嘛。热 到爆炸，冇错啦。 系咁，所以就听呢只歌系嘛？ 多谢你钱。 睇下下个礼拜翻嚟，已经系农历新年嘅大年初一啦，崔博士。 系啦，到时咧要同大家亲自拜下年，同埋讲一啲咧同新年有关嘅喜庆嘅资讯啦。 吓，咁啊，总之喜气洋洋啦吓。 冇错， 农历新年。年初一见你啦吓，拜 拜。 直至昨晚，我都觉得推测天气不易，骤暖骤冷，气温每刻幻变，像个梦魇。但这夜我却不觉得推测天气很易。若你愿意抱紧我身，用爱代替。When you hold me， 知不知气温会有200 degrees， 暖到要爆炸 like my body。 在这夜我那些眼波，假使可以写字，定会为你写篇爱诗，用爱做我动词。若你 叶倩文的200度。 你怕高温吗？你怕高温吗？你怕高温吗？ 我却偏偏不怕。 现在的温度是18度，今天最高20度。听日回来星期三，我们有营养师林思维讲下新年健康的飲食，这次讲全盒和送礼的选择。那么听日记住收听了，听朝同样时间5点新闻之后再见，拜拜。